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六集。打开消防通道的门后，杜艳里瞬间做出安全的判断，他立即把湿手帕递给单隐生，然后弯着腰拉住单隐生朝楼下跑去。尽管楼道里弥漫浓烟，但浓烟都是直上直下的，并不会影响呼吸。再加上两人行动快速，路上也没遇到什么障碍。他们下一层，周围就开始有人，再下两层，人流慢慢多了起来，浓烟也渐渐消散了。旁边有些弯着腰的人迫不及待地站直了身子。 这条手帕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你自己不用吗？ 杜艳里不用回头，光听声音就知道单隐生直起了腰，但他没有停下来，而是伸手迅速地拉住了后面人的衬衫，把刚刚站直的单隐生重新压低了头。 文英，低头，注意安全。手帕是出摄影棚时用水浇湿的。 单隐生被这么一扯，脖颈瞬间一紧，不仅脑袋回到了正确的位置，还差点一个趔趄撞到前面的杜艳里。但这次单隐生没有生气，因为他发现杜艳里只有一条手帕。 哦，怪不得刚开始他让我把脸转过去了。这样想想，其实他对我还挺不错的吧。 这个想法突然窜上了单隐生的脑海，他一时缄默，他都被自己思维的广度给震惊了。走在前面的杜艳里没有看到他的表情，自然也不会知道单隐生这时候的心理活动。剩余的路也就没有人说话了。两人越接近一楼，消防车的声音就越清晰。这一回杜艳里不再弯腰，而是拉住单隐生的手，快步沿着通道跑向尽头。 我们安全了。 从室内到室外，视野豁然开朗，天空依旧湛蓝，白日依旧明媚。红色的消防车驶到商业大楼的广场前面，消防员迅速下车，一面负责驱散和安置人群，一面打开水枪对准正在冒着浓烟的楼层灭火。杜艳里按照消防员的指示，带着单隐生来到了安全的地方，随后他便拿出手机拨通秘书的电话，对面很快就接通，只是秘书的声音还有些惊慌失措。 我很安全，在广场雕像的后面，停车场入口的左手边。你们怎么样？艾伦在你身边吗？ 我很好，艾伦也在，财经周刊的摄影师也都在我身边，我们都很好。杜总，我这就过去找你。 不用过来了，既然摄影师在你那边，那你问他是否要去新摄影棚继续拍摄，如果他愿意你就带他去，他不愿意那这次拍摄就取消，让他们下次再约。 虽说一场有惊无险的火灾不足以让杜艳里慌乱，但他竟然能如往常一样准确利落地吩咐秘书安排接下来的行程，这就有点让人目瞪口呆了。 好的，杜总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和财经周刊那边沟通，等确定后行程会以信息的形式传达给您，不过现在请您稍等一会儿，司机马上就到了。 杜艳里挂了电话，结果发现单隐生正有点慌张地看着自己。 怎么了？ 单隐生被杜艳里的这通电话提醒了，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。 啊，许亚！ 单隐生连忙摸出手机拨给许亚，可是对面一直没人接，打了好几次还是那样。在长长的等待之后，是又一次漫长的等待。单隐生本已安定下来的心再次焦躁起来，他心中闪现出一些不好的预感。 是我把许亚叫来这里的，还让他去买甜甜圈，如果他出事…… 正当单隐生焦急无措之时，前方突然传来消防员的大喊： 着火，楼层好像有人，他被困住了。 这声呐喊仿佛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单隐生心头一震，一下将手机丢开，朝消防员的方向跑去。这时 杜艳离手机眼快地拉住了他。 你干什么？ 我的秘书可能在里面，我去和消防员说一声，让他们去救人。你在原地等我，不要走开，不要去危险的地方，我们保持联络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不要再挂了，不要让我担心。 杜艳离听到单隐生这么一串话，先是有点惊讶，然后却笑了起来，因为除了爷爷之外，能吩咐他做事的单隐生是第一个，这种感觉让他感觉挺新奇的。 你都把手机丢了，还能记得我的号码？ 我…… 单隐生一时语塞，因为他真的不记得了。杜艳丽调侃完单隐生，就平心静气地继续拉着人不让走，然后给已经思维混乱的家伙分析情况。 你知道雪芽在哪里吗？ 单隐生频频看向消防员那边，给杜艳丽的回答都有些心不在焉。 出事前，他去给我买甜甜圈了。 甜甜圈在哪层楼？哪个位置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就上楼的时候扫了一眼，好像有个卖甜甜圈的店。 那是在电梯旁边，还是在自动扶梯旁边？ 灵光如同闪电，霎时掠过单隐生的脑海。他终于明白杜艳丽拉着自己说话的目的了。这是要先确定许亚可能出现的位置，再让消防员精准定位展开救援。 我是乘自动扶梯上楼的，甜甜圈就在上行电梯左手边。没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在左手边。那是我第三趟，不对，是我第二趟走上自动扶梯的时候，所以甜甜圈就在二楼的左手边。 尽管单隐生说得很笃定，但杜艳里并没有完全相信单隐生的话，他直接带着人来到了广场前的电子立柱前，立柱上有楼层平面示意图。杜艳里看了看示意图，发现大楼二层果然有一家甜甜圈，他指着平面图对单隐生说， 这家店在二楼，旁边是扶梯，扶梯下来就是一楼的南门。这么看来，你的秘书被困在商场里的概率比你被困的概率要低很多，就算被困住，也不可能从二楼一路跑到火场里再被困住。 杜艳里的这番话条理清晰，逻辑简单，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。尽管他们还没有见到许亚本人，但单隐生也开始相信许亚平安无事，于是整个人也冷静了下来。杜艳里又看了看地图，再度对单隐生说， 消防员在灭火的时候也会疏散人群，一般的准则是就近疏散，靠近南门出口的很大可能是从南门疏散出去，不过二楼的人距离出口近，应该是最早被疏散出去的那批人，那他们会被疏散到更远的地方去。 杜艳里一边分析，一边带着单隐生绕了半圈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他所说的大楼南门。他在附近找到一个正在疏散人群的消防员，简单明了地询问道， 请问最早疏散出来的那些人现在被安置在哪里？ 这时消防员正忙得要死，他迅速抬手朝着某个方向一指，就继续疏散惊慌的人群。杜艳里也不多说，直接拉着单隐生就往那个方向走去。在距离大楼挺远的地方，有一个长长的景观回廊，人群拥挤在这里，大多数人都还惊魂未定，讲话声四下嗡嗡一片。单隐生看不见自己的秘书，但随同杜艳里一路行动之后，他对杜艳里已经深信不疑，所以他直接喊了起来， 许亚，许亚。 片刻之后，人群之中有人挤了出来，正是许亚。一见到单隐生，许亚感动得快要哭了。 老板，幸好你没事，而且你居然没有忘记我。 你，我在你心中就是这么冷酷无情的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？ 之前跑出来的时候人挤人，我的手机被挤掉了，不过我刚才借了个手机给您打电话，你也没有接啊。 我把自己的手机摔了，我真是太冲动了，还好有杜艳丽。 单隐生不由自主地看向身旁的杜艳丽，只见对方正好抬手接电话，手腕部位暴露在单隐生的视线之中， 颤音声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对方袖口的鲜红色。 鲜红色？ 单隐生心头漏跳了一拍，他莫名紧张地说道： 你的手腕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